嘅系点样做噶？ 哦，分株吓，分株就系将佢咧，好惨地将佢系搣开佢，系啦，系啊，咁就一分为二吓。 但有冇啲地方系要注意，即系使唔使揾刀劏开佢中间先噶？ 其实咧，如果你话分株最好咧，我通常用铰剪剪会好啲嘅。 点样剪边个位？ 系啦，剪边个位？其实通常咧，你觉得佢可以分株咧，佢就一定唔系净系得即系一支噶啦，系一定系可能有两三支啦。咁你就觉得有个即系比较平均啲嘅位置。就其实最紧要系将根部下根部嗰度位剪开 即系要确保咧，就系咧两边都系有根嘅。 系冇错，最紧要两边有根嘅。 明白。好啦，跟住林小姐电话，林小姐你好。